是心情的脚步，你让村上春树也没那么孤独，悲伤变成温暖感触，然后一步一步用微笑去回顾沿途中的迷糊。 Love you, love you， 伴着我 有好多话想说，泪光闪闪又沉默。美梦坠落以后，我们都变成熟，懂得幸福会走，珍惜才能拥有。几年了，我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。几年了，从埋怨到指责，伤感着曾经多快乐，问想能再做什么，让我们能复合。仍然无法假装放下了，几年了，从埋怨到指责，哦，伤感着曾经多快乐，幻想能再做什么，让我们能复合，拥抱着。 请把它给放走。

够感动，这个笑话逗不逗，我说该的到底够不够。 你别想过来想过去，有意思没意思，在背后懂了就别回头，到最后爱也好恨也好留也好聚也好，我只能对你挥手。有人说爱情来得太假，还是在说我的太傻，就算爱一次错一次再一次换一次，都会是不变的代价。 就别再回来， 来，跳起来！ 下的指尖，有念头的琴键，没落款的再见，治愈我的观念。最开始的终点，偶然在心里的转变，一唱这个我的情歌，给起来很哽咽。你是否还听得见为你勾起的心弦？每个发生的语言是你吻过的探险。你是否也曾怀念那份匿名的感觉？忽然间才发觉你是先生漏掉的一点。我弹起这首歌，情节错落，在没有你的角落，暂时像亚瑟，可爱是不忍，却挤了一串回忆泡沫，包括这美丽桥段，却不能触碰。音乐剧声音落入现实，总慢慢拉着，固然唱起台歌的少年已不是韦德，像是地平线的解脱，不存在的情歌，我饰演的陌生人，你是否记得？没放糖的咖啡，有致密的苦味，没邂逅的书店，有你熟悉擦肩，没寄走的唱片，手烂在耳边的音阶，一首不存在的情歌，曾为你咏叹过。你是否还听得见为你勾起的心弦？每个发送的留言有我依旧别纠结。你是否也曾怀念那份匿名的感觉？心弦，没有发生的语言，是你吻我的探险。你是否也曾怀念那份匿名的感觉？忽然间才发觉，你是心声漏掉的一点。你是否还听得见为你勾起的心弦？没有发送的留言，有我一整夜纠结。你是否也曾怀念那份匿名的感觉？忽然间才发觉，你是心声漏掉的一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踏青赏花，看飞瀑流泉。密云青梁谷玻璃栈道全长300多米，悬臂落差100多米，免费体验至4月底。走京城高速16出口，直达密云青梁谷玻璃栈道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

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，万紫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了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万紫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时间。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